宝船二。一天，张卜三趁大伙儿不在跟前的时候，编了一套谎话，对小二说：“ 小二哥，他们都说干活太累了，为什么不把宝船送给皇上？皇上准给你许多金子、银子，这样大伙吃穿都不愁了，什么活也不用干了。” 小二问：“要是以后再发大水怎么办？”张卜三眼珠一转说：“ 这样大的水一万年才发一次，把宝船放一万年不用，那多可惜。” 好心的小二信了张卜三的话，取出宝船，张卜三一把抢了过去，直奔京城去了。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王妈妈见张卜三没来，一问才知道小二上了他的当，大伙儿又气又恨，决定让小二马上进京城去找他，把宝船要回来。小二在路上走了好多日子才到京城，城里的人很多，他找了很多天也没找到张卜三。一天，小二正在街上走，忽然听见汤汤的锣声，还有人大声喊：“ 闪道闪道，大宰相过来喽！” 小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大官跨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得意洋洋地走过来了，马后还跟着好多差人。他仔细一看，嘿，这不是张卜三吗？小二上前拦住马头，大声说：“张卜三，还我宝船！”张卜三一看是王小二，马上叫人把他捉住，打了他40大板。大白猫和大蚂蚁、蜂王、仙鹤在家盖好房子，等了几天不见小二回来，就一块进京城去找他。他们在城里找了3天3夜，才在一座小亭子里找到了小二。小二差一点被张卜三打死，是送给他宝船的那位老爷爷把他救到这里来的。于是仙鹤拿了灵芝草，蜂王拿出蜜糖给小二吃下去，不大一会儿他的伤就好了。大伙恨透了张卜三，决定一块儿去找他报仇，找皇上要回宝船。可是怎么样才能进皇宫呢？大伙正在发愁，忽然远处传来了锣声，一打听说是公主生病，皇上有令，谁能治好公主的病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伙乐坏了，就叫小二马上扮成个医生，又请老爷爷把仙鹤变成小童，把大白猫变成个大姑娘，把大蚂蚁变成童男，把蜂王变成童女。临走的时候，老爷爷又告诉大伙儿：“以后要是有急事儿，只要朝东喊3声八是老爷爷，我就会来帮助你们。”说完人就不见了。他们来到皇宫门口，说是来给公主看病的，就被领去见皇上。皇上是个糊涂虫，除了吃喝玩乐，什么事都要找宰相商量，这宰相就是张卜三。张卜三正在家里喝酒，一听皇上叫他，马上赶来了，就对皇上说：“ 万岁，这小子我认得，他只会上山打柴，不会治病，是来骗钱的，赶快把他们打出去。” 小二不等皇上点头，抢着说：“ 我有灵丹妙药，能治百病，不信你去把公主叫来试试。” 皇上因为盼望公主的病早点好，就把公主叫了出来。小二一看公主的样子，就知道她这病是光吃饭不干活得的。他拿出灵芝草在公主的身上擦了一阵，又陪着她活动了一会儿，公主的病就好了。 皇上很高兴，问小二说：你想要什么？ 小二说：我要我的宝船，别的什么也不要。 皇上不肯，张卜三也帮着皇上耍赖。最后张卜三出了个坏主意，让公主和七个宫女都一样打扮，蒙上头，遮上脸，叫小二猜，猜错了就不需要宝船。 小二正在发愁，忽然听见蜂王在他耳边小声说： 小二哥，我有办法，刚才我看见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，宫女戴的是纸花，等会儿他们出来，我放出一只小蜜蜂，它围着哪个头上转，哪个就是公主。 一会儿公主和宫女出来了，蜂王放出一只小蜜蜂，小二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公主认出来了。 皇上一见小二猜对了，又耍赖说：我给你一斗金子，你别要宝船了。 小二不肯，非要宝船不可。 皇上急了，叫张卜三赶快给他出个主意。 张卜三眼珠一转，问小二说： 你说宝船是你的，有什么证据？ 小二朝东叫了三声：八十老爷爷。 话音刚落，老爷爷就站在他们身边了。 老爷爷对皇上说： 宝船是我送给小二的。 皇上和张卜三还想耍赖，大伙都气坏了。 仙鹤说：张卜三这么坏，把他变只大灰狼吧。 大伙都拍手赞成。老爷爷念道： 气不隆咚锵，张卜三变只大灰狼。 一眨眼，张卜三真的变成一只大灰狼。 皇上一看不好，爬下椅子想溜。 大蚂蚁说：这皇上也不是个好人，好吃懒做，叫他变只大野猪吧。 老爷爷又念道： 一二三四五，皇上变只大野猪。 只听一声猪叫，皇上真的变成一只大野猪。小二和他的朋友们拿到宝船，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。以后要是再发大水，他们又可以用它救人做好事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